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型八方宾客，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北京市取消幼儿园保育费一级一类等14项收费项目，而公办幼儿园的双规制收费告终。重庆公布第5批减倾斜负担政策措施目录清单，涉及到财政的扶持、税收优惠、收费减免和减负措施4个大类、37个减负项目，企业开发并经评定的单项重大新产品，最高可获得2000万元的财政补贴。辽宁省职业培训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目前印发，确定包括贫困家庭子女在内的5类人员参加职业培训或创业培训，培训后取得职业资格证的将给予职业培训补贴。深圳消息，购买第2套住房的家庭申请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50%，暂停向购买第3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发放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雪雷陪着你一路上不闲聊闲扯。今天我们开场很认真，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这个呢我们的总理做了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当然呢报告很难听的，报告很长的，很冗长的，所以节目当中呢雪雷为你总结了几点整个政府重点工作的任务当中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几个2017年的任务哈。首先是住房，那这个报告当中是说呢，目前3、4线城市当中的房地产库存依然非常多，所以呢依然是要支持居民到城里去买房。另外呢像1、2线城市哈，这个房价比较高的，要增加合理的这个住宅用地，把这个房价降下来。还有就关于环保的，环保就是我们平时最关心的，就是 PM2.5。 那这个工作报告当中是说，我们要在2017年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那今年的二氧化硫还有氮氧化物的排放量要分别降到下降 3%。 另外呢要全部淘汰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这个燃煤小锅炉，这都要取消了。医疗方面呢，这个城乡居民的医保财政补助哈，由原来的每年420块钱提高到450块钱。哎，我哪养呢？养老方面也是稳步推动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哈。那另外呢，因为之前一直说养老金不够，所以呢这个报告当中是说了要划转部分的国有资本来充实社保基金，要确保按时足额的发放这个养老金。最关键的，跟我们最息息相关的，因为你说养老那都老了去了才说的事儿，医疗那等生病了再说是吧，住房反正买不起。但是跟我们最相关的是什么？就是收入。那这个政府报告当中是说呢，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增长目标是6.5%，去年是6.7%啊，6.7%，那今年是下降了0.2%。那在实际工作当中，居民要达到居民的收入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收听雷人秀。OK，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我们哈尔滨哈有各种各样的冰雕，甚至是冰做的房子，但问题是呢，那个还是很小的。可是在瑞典，他们有一个冰雪酒店，真的是可以让你体验一把奇妙之旅哈。而且这个冰雪酒店呢，从1989年开始就出现在瑞典遥远的北方地区了。当时第一个建造这个冰雪酒店的人呢，被人当地的瑞典人称为太疯狂了。但是问题是，这个人把酒店建出来之后，当时大获成功，很多人去住啊。所以自从那以后，这个一直到现在，这个冰雪酒店哈，也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每年大冬天的时候跑到这个瑞典的北方地区，在附近的河里头把冰弄起来，然后开始雕这个冰雪酒店。65个房间，你知道吗？艺术家也是用什么牵引机啊、冰锥啊、冰锯啊，反正花很长的时间，几个月的时间，把一个房子建出来。而且这个房间，我看了一下照片哈，形容的是令你惊叹不已呀、啊！就你看到这个房间，冰雪房间，你会觉得，然后你就感冒了。当然了，这么冷的房间怎么住人呢？那这个酒店里是有一个更衣室，更衣室里头可以放行李，然后换上这个睡衣哈。但是他们这个睡衣呢，更形象的应该叫做睡袋和宇航服的结合体。但是问题是，这个酒店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人可以住宿超过一晚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人能够住在这个冰雪酒店里面超过一晚的呢？因为你想想啊，冰雪奇缘是吧，冰雪那种奇妙的缘分发生在酒店里，那肯定是一夜的咯。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晃晃，悬在如梦的天上，你像星星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摇摇心上，你说听到声主人在哪里，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的惆怅，月亮放逐到边界，仿佛走过第五 美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特别著名特别著名闻名全球的主持人，他叫 Oprah 对吧，奥普拉。那这位媒体大亨呢，奥普拉最近暗示我有可能跟特朗普竞争下一届美国总统。当然了，这个奥普拉也是透露说哈，他说在特朗普当总统之前，我认为自己没有恰当的从政经验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我从来没有动过念头要去竞选总统。但自从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信心倍增啊。所以这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正在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除了奥普拉之外呢，像纪录片制作人著名自由派人士迈克尔摩尔，还有这个男演员汤姆克鲁斯，都会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的理想人选。所以你感觉像什么吗？这就感觉像打个比方哈，就像演艺圈这个政治圈的这个事儿哈，就像演艺圈作家郭敬明当了导演之后，像演员苏有朋啊、编剧教授啊，都认为自己可以当导演了。所以我真心觉得我这把主持的工作呢，就跟 Oprah 一样，我一定要好好做，万一呢，你说是吧，说不定我也可以去做工作报告呢。我们导播说，其实你上个月的工作报告好像还没有交吧。此工作报告非乃工作报告。 等时间过去，等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在某个夜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也会刺痛我的心，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就快看不到你的背影，分手就要成定局，我快要不能呼吸，能够相爱并不容易，无法想象没有你，那些洒满阳光日子里，那些眼泪和笑语，你真的已不在意，慢慢轻轻地喊着曾经爱你，永远爱你。等时间过去，等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在某个夜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也会刺痛我的心，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不到你的背影，分手就要成定局，我快要不能呼吸，能够相爱并不容易，无法想象没有你，那些洒满阳光日子里，那些眼泪和笑语，你真的已不在意，满了轻轻的 坐看三千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二，农历2月17。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5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度。廊坊晴，15度到0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15度到2度。近邻天津晴，15度到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来说一点关于宝宝养生的问题。家里如果有小宝宝的话，他的消化问题可能经常是一个课题了。 想让宝宝消化蔬菜类的食物，就要给予合适的蔬菜。避免韭菜、芹菜、黄豆芽等这样的含纤维素较多的或整粒的不容易消化的蔬菜，可以选择嫩叶菜、菠菜叶、青菜叶、胡萝卜、笋瓜、西红柿等这样营养价值高的深色或者绿色的蔬菜。蔬菜选择尽量的做到多样性，让孩子尝试各种蔬菜，营养又健康。如果家里有小宝贝的话，这样给他们挑选蔬菜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这事儿真的很扯。因为过去呢，像沙特阿拉伯国王他出访的时候都是排场很大的，非常讲究礼仪的。但是这次沙特阿拉伯的国王叫做萨勒曼，来了一个亚洲行，他玩了一下自拍。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国王啊、政要啊、各国政要啊，在一块自拍的场景，呵呵，很不严肃，对不对？那这一次呢，他这个是，他要经过，比如说接下来要经过文莱，还有中国、日本、马尔代夫，还有约旦哈。但是之前到的像这个马来西亚呀，还有印尼呀，都有各种跟当地政要自拍的图片啊，官方自拍的官方图片出来。像这个最初的几天，萨勒曼跟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和马来西亚的很多高官的照片还有视频都出来了，而且都是自拍的，被分享了数百万次哈。而且视频当中是吃饭的场景，不是说两个人西装革领的然后在那握手的视频，而是吃饭的视频。而且呢，这个他还跟这个印尼前总统梅加莱蒂和他的女儿一起就是摆个姿势在那自拍，而且他自拍的照片也被拍出来了。那当然了，虽然他这一次比较轻松，但是排场依然很大哈。他这一次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国王出行带了上百位随行的人员，而且行李近500吨重。不过相比于其他的像正式的官方的这个出行哈，亚洲行呢，那官方的肯定都是领导啊西装革履的，然后微笑握手面对镜头是吧。所以这一次沙特阿拉伯的国王呢玩起的自拍也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很轻松是吧，非官方的那种很亲民的感觉，不太正式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我今天看照片的时候，我们家孩子站在旁边，然后他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原来这是不正式的呀，怪不得沙特阿拉伯的国王学英国的小王子穿个睡衣就出来了呢。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宝宝，那不是睡衣。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找到他， 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耶利亚。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另外呢要跟你分享了一件事情，就是校园欺凌事件哈，这是最近这一两年就是都比较关注的问题。那最高人民检察院呢是发布了一个数据，全国检察机关在2016年整个一年批准逮捕了涉嫌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的人数达到了1180个人，那其中有包括教唆组织胁迫未成年学生实施这些违法犯罪的有关的成年人有678个人。所以呢这个最高检也是表示说，688个未成年触犯的或者是比较情节比较轻的没有那么严重的校园霸凌的这种学生呢，有很多都没有被起诉哈，来帮助他们回归到社会当中去。那另外呢，这个检察机关也是会和教育民政部门密切联合起来，对这个校园暴力被害的学生进行救助。那同时2016年整个一年有562名被害学生获得了法律援助，其中512个人都得到了心理的疏导。我记得去年一年发生的几起校园欺凌事件当中，有一起是校方反映说，哎呀不要想那么严重啦，这就是他们小孩子之间玩嘛，就是开的稍微过分了一点的玩笑而已啦。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玩笑这个事儿呢，不应该只是一方的小孩有的玩有的笑，而搞得另一个小孩不想上班不想上学。好像暴露了什么，是不是？ 很久以前，有人告诉我一个有关爱情的美丽传说。他说，天使来的时候，爱也会悄悄降落。我总是望着星空，双手合十，默默祈求，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结了婚找了我，想你怎么总无法摆脱。爱

雷呢，最近看到了中国小朋友吃午饭的情景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看。李雷出国记。李雷最近在国外啊，突然得到消息，就是国内的孩子中午都不回家吃饭，那在哪儿吃呢？就是在那种陌生的家庭里，但是呢，很多小朋友在一块儿吃饭的那种，而且呢，这些家庭都是没有营业执照的。韩梅梅他老婆知识渊博呀，是吧？就给他解释说了 ，It's called small dining table。什么是 small dining table？ 这就是小饭桌。小饭桌听到过吧 ？The small dining table is a commonly accepted name for lunch services provided by private homes for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小饭桌呢，就是指一些社区啊或者居民家庭、私人家庭为那些离家远或者是父母没有时间准备午餐的中小学生提供午餐服务的这么一个地儿，这就叫小饭桌。那这门生意呢，很久前从支起一张餐桌给孩子做顿午饭开始的，所以才会有小饭桌这种名字哈。但是据这个各种报道，很多小饭桌的经营者呢都没有经营许可证啊，也没有健康证，对厨房的卫生状况呢也缺乏监督。不过面对这种缺乏监督的问题，李雷说了，哇，老婆，你们这些孩子妈的监督应该够这些小饭桌老板受的了吧。我觉得也是够够的了。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风说的自由不是你能够懂得，花瓣的脆弱树又怎会晓得，从点头到相拥，从单纯到心痛，爱说该走了，谁都不能留。心中

是安全范围，从呼吸偷来的暧昧，你让我感动落泪。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越得不到越多，连着一颗亲密，就让我继续闻不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就让爱得意忘形，不得不选择离去，愿望已输给命运。哦，若你发现这封信件，有没有想要落泪？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越得不到越偷，连着一颗亲密，就让我继续闻不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越得不到越偷，连着一颗亲密，就让我继续闻不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 交汇那瞬间，多爱我一点，因为我有同样的感觉，同样的信念。我的天空一抬头就看得见，感动一点一点，充满心底花园。爱你的每一天，让我勇敢向前。感情没有条件，真心才能永远。爱你在每一天，

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疯子木留言说，我写过一个报告，被一个处女座的男领导盯着改，大到句子，小到逗号句号还是感叹号，都要一个一个的改。所以这个处女座的领导把你逼成了处女座，对不对？微信公众平台上低调点留言说，我的人生从来没有写过报告，我在怀疑我的人生。那个低调点，你真的很低调，领导你好，只有领导不用写报告。不对哈，像总理都要写报告的。 忽然间毫无缘故，再多的爱也不满足，想你的眉目，想到迷糊，不知不觉让我中毒。忽然间很需要保护，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假如你退出，我只是说假如。不是不明白，太想看清楚，反而让你的面目变得模糊。越在乎的人越小心呵护，反而连一个吻也留不住。我也想这模样反反复复，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你的甜蜜的承诺离开你有没有帮助？我也想这模样起起伏伏，反正每段关系都是孤独，眼看感情的 当中，拼文的留言说，大老板看我的报告从来都不改，有时候还会批示奖励个几百块钱，但往往阎王一挡，小鬼难缠啊，那些小主管让我各种改啊。那个拼文字，小主管让我回复你，等你当了小主管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的苦楚了。念玲说，写报告的经历跟挤牙膏写作文的经历差不多。现在都问度娘，你问度娘她什么都知道，所以你看我确实作文都是跟度娘那儿抄的。好，聊一聊你写报告的经历哈，挤牙膏的经历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给你拉进去，对着大家一起嗨。 Oh my God， 别这样，我已无力再反抗，找不到一句谎话，骗自己把它忘掉。经过在嘴唇，却不想亲人，当我要他听真心话，他转身突然遇见白狐狸，遇见白狐狸逃不过他的眼睛，美丽又神秘，这份爱没有空气，不让我喘息，心碎了不能痊愈，医不好自己。这样，我已无力再反抗，找不到一句谎话，骗自己把它忘掉。却不想信任，当我要他听真心话，他转身突然遇见白狐狸，遇见白狐狸逃不过他的眼。